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欢迎各位好朋友，我是古月。当你面对一大堆需要处理的事物，有时候是不是也有点焦头烂额的感觉呢？没关系，让我们用武侠中常有的潇洒精神来面对吧。开场曲我欲成仙，送给每一位好朋友。 我欲成仙，快乐齐天。最终还是那些年，缠缠绵绵总不变，写尽了从前以后，佳酿红颜。 武侠小说中最吸引人的角色正是侠客，他们高超的武功、救人于水火的侠义精神，让看过的读者啧啧称赞。 当然，除了跌宕起伏的情节，主人公的爱情故事也是另一大看点。像小说《神雕侠侣》中，杨过与小龙女为大家展示了一段旷古绝今的浪漫恋情，让很多人都羡慕不已。接下来这首《小龙女》就是以两人旷古称奇的爱情故事为依托创作的。 喝醉了千年如雪斜阳，牵绊了永生不死目光，思念里我独自现在深邃夜未央，体会出月色绣我白纱帐，看不断情花绽放，心如水为你荡漾，一转身天地间，刹那暮色已苍茫，拂一曲生死茫茫的惆怅，秋上苍 黄蓉应该是金庸所有的小说中最有智慧、最古灵精怪的女性角色。女歌手王蓉和黄蓉的名字只差一个字，于是她很巧妙地演唱了一首《我不是黄蓉》，将一个不会武功的现代女性演绎得活灵活现。 我不是黄蓉，我不会武功，我只要情哥哥完美的爱情。我不是黄蓉，我整天做梦，在夜里唱情歌，失恋也英雄。我没有想象公主的美丽，也没有坚定公主的权利，我希望找到老师的 我不是黄蓉，我不会武功，我只要金哥哥完美的爱情。我不是黄蓉，我整天做梦，在夜里唱情歌，失恋也英雄。那天我看到你变成订婚，手机高管的天边美女，你面前玩来玩去。那天我看到你便想起春掉下雨，为世间情迷乱舞，只叫人如此相许要答应。想象公主的美丽，也没有坚定公主的权利。我希望找到老实的国君，对人诚恳，对事精明。他不要像韦小宝多情，也不要像杨过般冷冷清清。直到我头发花白，牙齿掉光，找到我实实在在 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你喜爱的记忆的唱片。 SHE 演唱的《女孩当自强》是一首非常有特色的曲目，不仅借鉴了电影《黄飞鸿》的主题曲《男儿当自强》，曲风还融入了中国风与嘻哈的音乐元素，鼓励女生们不要被恋爱的挫折打倒，这也算是武侠中的一种境界吧。 拜托，眼泪又不是钻石珍珠，一直在哭，难道你能一夜之间暴富？ 是谁告诉你有王子之动物，还不如你自己亲上白马比较靠谱。 失恋失去所有美丽的错误，快开香槟为你能够死里逃生庆祝。 没错，就是不合身的一步，赶快脱掉浑身抗拒再去爱里跳舞。 我知道你定有你点辛苦， 失恋失去一个懦弱的叛徒，快放烟火为下一次遇见英雄欢呼。 没 错，应该穿上更美的礼服，带上微笑，从从容容再去爱里跳舞。你知道你 什么是武侠？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理解，快意恩仇，一诺千金，舍己助人，都可以称作武侠的核心。生活中我们何尝不需要一些侠义精神呢？让自己抛开一切世俗的羁绊呢？送上一曲情侠。古月代表编辑才涛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美人千古一笑，青山迎风醉倒，看那走是飞沙也为你心跳，谁在月下垂笑，像你白衣飘飘，温柔像你佳人俏，即使情字难逃，做个情侠也好，情为何物，竟是答案得不到，许是真心痴心，许是粗心烦心，也许你还得不到，让我策马扬鞭，豪气冲云霄，我的剑为你挥，斩尽红尘伤悲，我愿流尽天下泪，我的马为你追，踏遍千山万水，要把你的梦找回，江湖中人笑我太痴太傻太累，他们不懂我的爱，你的美，